各位好，这里是没所谓的麦克风，我是彤彤。在94年底的时候，关之琳她是推出了第一张国语大典，也是她唯一的一张专辑。她说自己唱歌不好，但是想给自己留一个纪念。专辑无论是封面 MV 还有歌词本身都做的是非常的唯美，请来了很多的有名的音乐人。另外呢，她的老搭档刘德华还担任了主打歌这一首相约到永远的主唱，这也是很难再看到的画面了。继续来听徐良还有刘思涵，那年夏天我学会了在被子里抱紧自己。 隐隐约约，心心念念，滴滴点点，碎碎点点， 简简单单，勤勤恳恳，忙忙碌碌，走走卷卷， 甜甜蜜蜜，恩恩爱爱，三三两两，形形色色， 说说笑笑，双双对对，开开心心，快快乐乐， 跌跌撞撞， 浑浑噩噩，落落默默， 口口声声， 永永远远， 缠缠绵绵， 憨憨久久，恍恍惚惚，唯唯诺诺，卿卿我我，磕磕碰碰， 许许多多，斑斑驳驳，起起落落，分分合合， 洒洒脱脱，淡淡漠漠，笑笑说说，对对错错， 我曾在变成你的回忆前哭过， 这是徐良本人非常喜欢的一首原创的歌曲，他的歌词很有意思啊，全部都是由叠字来组成的，通篇下来只有一句真正意义上的歌词，可是听下来你也会明白这是怎样的故事，而且不同的听歌的人他会共鸣出不同的故事，所以根据每个人对爱情的经历，这首歌都会唤起不同的记忆吧。继续来听周杰伦《晴天》。 Thank you.

但我知你的心尽是情感的禁区。你知我空虚，但愿重新跟你聚，但我知你的心。 这是刘德华的第二张专辑，也是他加盟百代唱片的第一个专辑。论唱腔的话，听起来好像还有一些稚嫩，但是却胜在了他很努力，这也是为华仔日后成为四大天王的一个良好的基础了。而这一首《情感的禁区》呢，节奏非常的轻快，然后歌词意境呢又很优美，所以它是一首很容易上口又很容易入脑的歌曲。继续来听雅丽《如果没遇见你》。 首呢，各方面条件都很好，可是却没有红起来，有一些就销声隐退了，而有一些呢却还在娱乐圈里挣扎，可是却不见起色。其实呢，这些歌手当中就有那些没有红起来，但是却留下了一张随时拿出来听都会有惊喜的专辑，比如说我们刚才听到的雅丽。接下来来听庾澄庆《热情的沙漠》。 烧了整个沙漠。 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九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好音乐九九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不信就打个电话试试呗。 让你乐迷乐迷，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注意了，凡在5月1日至5月31日期间来安阳伟业奥迪聚会月，选装饰减车价，装饰满10000车价立减10000元，好礼尽在大兴区金阳路廊坊路口北，83790100，83790100。 涿州市新发地一盒庄西维陀田头市场，京南宝北最大的二手交易市场，现速冻冷鲜库及交易场地火热招商，财富热线13931349178。 年轻就要释放，年轻就应该甩掉包袱。吉利远景 X1 耀世登场，凡959听友进店试驾，均可获赠专享试驾礼一份。欢迎莅临北京房山沃德龙顶吉利展厅，试驾专线8030-8588。 搜索实时热点，网罗天下资讯，开车听资讯。 北京晨报消息。三大运营商启动新一轮提速降费，中国移动26号率先出手，宣布5月份再推出7项降费举措，大幅降低国际长途和漫游费以及手机流量费。此外，还将自2017年5月17号起大幅度降低互联网专线宽带自费，并推出小微宽带特惠产品。值得一提的是，此前三大运营商都承诺今年11前取消国内长途和漫游费。中国移动表示，正在全力推进业务系统改造升级，力争加快取消手机国内长途和漫游费。北京青年报消息，1号，北京西站北下沉广场正式投入运行，8部电梯同时投入使用，3500平方米绿地全部铺装完毕。据了解，今年春季期间，西站北下沉广场在北京西站开站20年后首次进行了试运行。面积达1.5万平方米的北下沉广场为经过莲花池东侧路南北穿行进出北京西站的旅客提供方便。北下沉广场启用之后，旅客不必走东西过街天桥，通过地下就可以直接进出到西站的内部。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没所谓的麦克风由立新行北京奔驰 4S 店独家冠名播出。 已经在路上了，

在深夜的时候很能让当时的年轻人为他陶醉。希望这个时候这样的音乐哪怕不能让你陶醉，但是也能在未来的某一天再听到的时候会想起童童所说的这些话吧。希望冬天让你温暖，在夏天的时候也能够给你吹来凉爽的风。来听到温岚的这一首《夏天的风》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吧。这里是没所谓的麦克风，我是童童，继续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拜拜。 七月的风懒懒的，连云都变热热的，不久后天慢慢的阴沉，雨后雨下过，夜夜夜夜气温爬升的无法再忍受，锁起闭上的双眼，让想象任意